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77集。边南走到水池边，接了一盆水，迅速把脸埋进了水里。万飞似乎还沉浸在昨天跟徐蕊相敬如宾、举案齐眉，不知道是懊悔还是回味的回忆里，对着水一通沉思。大家都起床收拾好了，老板在餐厅里给他们准备好了早餐。边南感觉比平时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四个大肉包子下肚，又喝了两大碗粥，就跟没吃似的。他又拿了俩鸡蛋，边剥鸡蛋壳边瞅了瞅旁边的秋意。秋意咬着包子看了他一眼， 我怎么觉得这么饿啊？ 喝了酒的第二天都饿，你昨天也算是喝高了吧？ 是吗？ 边南一想昨天晚上的事儿，脑子里就一阵排山倒海的乱七八糟。他赶紧低头把包好的鸡蛋塞进了嘴里，费了半天劲才跟上刑似的把鸡蛋给咽了下去。吃完早餐，隔壁那帮十来个人才有几个起床了，顶着鸡窝一样的脑袋和俩大黑眼圈，从餐厅穿过往前院走。 这造型看着他们，我有种赶紧把这些吃的都打包收拾好，再囤点物资准备末世逃亡的感觉。 吃饱了没？走吧，咱们现在就可以逃亡了。 车已经都充好了电，几个人把东西放好，骑着车原路回城。现在基本还能算得上是早晨，郊外的风有点凉，但很清新，吸进肺里的时候感觉一阵阵畅快。清爽的风和轻薄的阳光都让人心情愉快。边南还是开车带着秋叶，时不时往秋叶那边看一眼，他心情挺好。不过一想到一会儿回去就该回学校了，他又一阵郁闷。两个学校虽然就在一聚众就能打起来的距离里，但要跟秋叶见一面还真不容易。训练完了再翻墙出去，秋叶早都已经赶着去打工了。边南突然有点能体会万飞每天捧着手机苦大仇深的感受了。现在秋叶还在他边上呢，他就已经苦上了。 怎么了？ 没，你下周开始打工了？ 哦，跟曼姐说好了，要不是她愿意帮忙，我这再想回去就太不容易了。 下学期不是要实习的吗？也干不了多久了吧？ 几个月吧，过了年再看情况。过年那几天钱挺多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实习的事儿还没告诉我，怎么安排的？ 哎，一会儿我上你家待会儿吧，慢慢跟你说。 好。 回到秋意家的时候，正好快中午，家家户户都开始做饭了。秋爸爸正坐着轮椅在院里跟隔壁老太太聊天，看到他们拎着熟食进来的时候，老太太笑了。 哎呀，还真是带着吃的回来了。 奶奶，一块吃吧。 我吃过了，现在可吃不下了。 那吃柿子吧，我们摘了好多柿子，可好吃了，新鲜的。 谢谢二宝。 爸，吃药了没？ 吃了吃了，一切按你安排的都做好了。现在啊，就按你安排等着吃午饭呢啊。 这就吃。 熟食就在胡同口买的。边南去厨房拿了盘子一装，就可以开饭了。秋爸爸坐在桌边问了一句。 怎么样，玩得开心吗？还去摘柿子了？ 啊，路过柿子园现摘现吃，都吃吐了。现在看到柿子就饱了。 哎，那你们会摘柿子吗？ 没让柿子给砸着吧？ 说婉妃就被砸了。 哎呀，我就知道。哎，跟你说啊，我们以前摘柿子都直接上树，在树上边摘边吃。 邱爸爸来了辽兴，边吃饭边说摘柿子趣闻。一顿饭吃完，从摘柿子说到摘桃子，然后是偷西瓜，再说到偷了红薯，就在田地挖个坑，就地埋上烤。 不会烤的，要不就烤糊了，要不就没全熟。糊了的没法吃，那没熟的吃了那一路啊，那一路屁崩的跟过年似的。 啊，真是，还好我们都吃了饭。 嗨，这有什么呀？ 秋意站起来收拾盘子，秋燕负责洗碗。洗完碗，秋燕就跑秋爸爸屋里黏着去了。秋意进了自己的屋，边南跟了进来，往床上一倒，摆了个大字。 啊，真舒服啊。 说说你实习的事儿呗，是不是不顺利啊？ 也不是不顺利，就我们老蒋问我愿不愿意去个网球俱乐部做助理，我回家问我爸，才发现他跟阿姨都替我安排好了。 哦，是让你去家里的公司吗？ 嗯，让我去家里的物流公司学学，公司现在是编号负责着呢。让我跟着编号，不知道他俩是怎么想的。 怎么想的你不知道吗？ 嗨，我就随口说说。 边南怎么会不知道？虽然他平时不爱琢磨这些事儿，但从小到大在这样的气氛里压抑着生活的他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？ 那你要去吗？ 不去，当然不去。去了不是找死吗？然后我就跟我爸说，我想去俱乐部，我爸就不怎么乐意，说没前途。哎，秋意，换了是你，你去吗？ 编号在公司做的怎么样？这事儿他有没有反对？ 他没反对，公司做的挺好的，要不然我爸也不会全部交给他了。怎么了？ 我的话可能会去吧，因为毕竟比俱乐部起点高点，有的时候一个人的优势也包括钱和家庭背景。 你这个现实的家伙。 我没办法，不过你跟编号的矛盾我没体会，真放到你的位置上也许也不一定吧。只是觉得编号如果是个能做事儿的人，在工作上不会有太出格的举动。 那你的意思是我去试试？ 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问我我才站在自己的角度说说。以你对编号的心态，去了也做不下去。 靠，我吧还是被惯出了些毛病的，很多事儿我都受不了，这算是一个大缺点。 哎呀，以后慢慢磨吧，去俱乐部先干着也挺好的，至少是你熟悉的事儿。哎，不过啊，你去了就好好干，别整天吊儿郎当的。 我靠，我没成天吊儿郎当的。 还有啊，别老觉得这个家跟你没关系，至少这个爸爸也是你爸爸，该是你的就不要主动放弃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想法，咱俩情况不一样，但你也不能太，怎么说呢，太 没底气。 你也知道啊。 你当然知道，我又不傻。不过要改变也不容易，先走着吧，实在不行你推我一把。我就废了，怎么样？ 我自认倒霉呗，还能怎么样？ 哎呀，真可怜，让哥好好疼你。 真是服了你。 俩人跑着题瞎聊了一会儿，也没再回归到之前的话题上。秋意枕着胳膊闭上了眼睛。 我眯会儿啊，下午你回学校吗？ 我4点多走，正好赶上食堂开饭， 时间还早呢，我也迷会儿。 你那一身土的衣服先脱了。 我衣服上没土，你真麻烦。就假寐一会儿，还得非逼着人脱这么干净。 边南无奈地坐起来，把衣服脱了，扔到床边的椅子上。 这小学生都知道，讲文明，讲礼貌，讲卫生，饭前便后要洗手。 哎，我这不都脱了吗？别念叨了。 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喝了酒没睡好，边南躺下没多久就觉得困得不行。本来还想跟秋意聊一会儿，没等想好聊什么，他就睡着了，直接睡到了四点。秋意推了推他，他才很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。 喂，喂，不要回学校嘛，赶紧回吧，我一会儿要出门买菜了。 哦， 边南慢吞吞地爬了起来，盘腿坐在床上愣了一会儿。 你明天要去打工了？ 嗯。 一放学就走？ 嗯。明天中午能出来吗？赏个脸，咱俩一块吃个饭。 没问题，这个脸必须赏给你。 啊，对了，这个弄好了。 秋意从桌上拿了个东西递到他面前，边南接过来，看到是那个生日礼物小泥人，缺角和颜色都已经补好，基本已经看不出来被摔过。 哎，哇，这果然还是得专业人士来弄啊。 哎，其实重做一个也行的。 你不要，就要这个，重做的就没这个意义了。哎，下回再做个你自己送给我。 好啊，每年生日都送你一个不一样的。 真的吗？ 嗯。 可要等一年也太久了。要不你每个节日送我一个吧。马上圣诞节、元旦、情人节、春节、元宵什么的。 哎，那我这一年什么也别干了。就生日一年一个，有个盼头多好。 行吧，一年一个，明年的是邱大宝。 好， 跟秋叶又在院里玩了一会儿，边南才拿起了包离开了秋叶家。出胡同的时候都快五点了，万飞打了个电话过来。 你今儿晚上还回学校吗？ 回啊，我都上车了。 赶紧的，一凡他妈给做了辣小鱼，让他带过来了，把隔壁的王八蛋都给镶过来了，这一通打呀。哎，我给你抢了点，你再不回来我就保不住他们了，只能藏进我的胃里。 出息，我隔着手机都能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了。 哎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吃我那份去了。 回到学校的时候，万飞正蹲宿舍楼下打电话，手里攥着个食品袋，看到边南一扬手把袋子扔了过来。边南接住一看，大半袋子辣小鱼。 还不怪别人要撕你，统共就带了一袋，都在你这儿了吧？ 两袋子呢，哎，特别好吃，不怎么辣，你可以吃，要不我也不抢这么多了。走吧，上外面吃去，我看了食堂今儿没好菜。 又是炒饼？ 今天听你的，我请客，你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回家的时候啊，我妈给我钱了。 你留着钱请徐蕊吧。那一会儿吃完直接去网吧？ 网吧？行啊，难得你会主动要去网吧。去斗地主啊？ 你斗你的塔去，不用管我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